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都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，因为我哋仲有高古火啊吓。今日谈一集明道，咩叫明道啊？笋哥， 明道啊，明道呢样嘢咧，我睇呢个《倚天屠龙记》咧， 系， 我觉得 呢个，不过你讲《倚天屠龙记》，俾我暂断少少歌病先。 诶，咁你讲先啦，屌！ 我觉得香港一个人应该攞诺贝尔文学奖，嗰个人叫查良镛。 哦，系咯，咁肯定系啦。哦，点解佢冇嘅咧吓？ 我不知道為什麼諾貝爾文學獎不會頒給他，啊，很老實說，我覺得他的小說集合這個史詩，集合這個人倫，集合了這個出路，警世於一身， 是啊，我也覺得是，不過不要緊啦，這個我想說明道呢，是為什麼呢？我留意到這個很多人都是怎樣，很多人怎樣去明白一個道理呢？比較勤力的人呢，就靠努力，即是不停去增加自己的知識，然後呢最後就歸納你自己擁有的知識，得出一個結論。譬如說我想知道攝影的道理在哪裡，我只要不停地攝影，攝影完之後再歸納攝影 的理論，然後呢就明白了攝影的道理，但最後你拍不出好相。我覺得張三豐在《倚天屠龍記》裡面呢教這個教呢個張無忌學太極劍，佢係點咧？佢喺度教，教完之後一路問，省幾招就問張無忌話：你仲記唔記得？唔記得咗六七成啦。再耍多幾次，你仲記唔記得咧？唔記得八九成啦。咁你然後咧，佢到最尾再問你仲記唔記得咧？佢話我已經完全唔記得曬。其實咧，好得意，我哋原來學嘢嘅時候，除咗用個腦去學之外咧。其實我哋仲靠我哋嘅身體去學嘅，譬如話去到我而家真正喺戰場要用到嘅，即係影相嘅時候咧，我去到光圈快門到現場嘅光線， 一去到就自動噶啦個人。 我係可以喺個肌肉裏面自己控制嘅已經。咁我喺個，但係我唔係唔記得咗嗰啲嘢，而係我啲嘢咧，我已經可以去到修法自如嘅地步。我想講咧，原來明一樣嘢嘅時候咧，係有好多層次。 我舉一個例子啊。有人曾經問過我：喂，狗護士，教我彈吉他。我話我唔識彈吉他。佢話：喂，你教我彈一下啲fingering 啊，即係嗰啲和 音。掃下 chord 啊。 掃下 chord。我話唔識。不過你平時點彈？聽到人哋玩，自然彈得出。真正一個吉他手，唔係你話俾佢聽：喂，突然間彈啲乜乜乜乜乜乜乜乜乜，只係同佢講 D minor， 咁就搞掂啦。我哋玩突然間玩咩啊 ？G。佢只係講咗一個字啫，咁你就可以喺人哋嗰，那個音樂，譬如個鼓嘅 rhythm， 你就會玩咗一個嘅模式出嚟。 所以玩音樂呢樣嘢好吸引嘅，就係、是、咧有一種，即係呢個世界有一種嘢叫配合。如果配合咧，只係喺大家咩係真係配合咧，就喺我即係、就是、用最籠統嘅廣東話講，就係話頭醒尾。但係咧，如果比較有深度去討論呢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。當我去想表現嗰樣出嚟，你已經感應到，並且已經可以回應到，係啊，即係嗰種咧互相回應咧，嗰種感覺係好完美嘅。 我用兩個字嚟形容係圓潤。當一個人玩音樂嘅時候，如果你無啦啦可以 jam 到入去，亦都大家有一個共鳴，就好似兩個一個功夫高手過招，冇需要一招半式，唔需要我嚟學嘴你有虎爪喺當中。已經是所有的招式千锤百炼只有一招，这个就是武功，或者我们学任何一种的器具所得出来最后的一个答案， 真的很惨的，就是其实原来最尾有一个答案的时候，而这个答案在人类历史里面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已经答过，你明白吗？就是譬如说好像在艺术上面，或者在诗上面，李白呢他回應過這個問題，最登峰造極就是飄逸，但是他告訴你登峰造極，他告訴你聽登峰造極的答案，其實你是揣摩不到的，即所以呢以前的老師傅呢有時候很難真，你知道做電影這行的，我告訴你你都跟不能到的了， 屌是 啊， 是 啊， 是 啊， 是啊，我教完你都不能懂的了，其實師傅他自己都其實他也有他的限制，第一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他不可以將那件事講得清楚，但第二個層次就是他明白呢這件事是要有經歷， 同埋有層次之分。你未到時候嘅時候咧，你就係唔會明白嘅。即係呢樣嘢真係好。 我舉一個例子啊，當年拍嘢，阿基哥喺睇一個film size 嘅時候，我哋會問佢：喂，點解呢度要嚟十五尺？點解要咁樣？點解要咁樣？遲下你又會識。我講你唔會明。佢真係咁講。到我而家睇咗好多電影，吸納咗好多拍攝嘅手法，去到嗰個位一企落去，自然就拉到呢個film size出嚟。 即係所以以前即係如果你問阿媽點解會點解會有 BB 仔咁啊？阿媽一定會話俾你聽，你遲啲就會明 白。 係因為咁，然後咧，如果你諗下阿媽嗰個解釋，嗱，首先咧就要經歷一個過程叫做愛咁樣嚇，做愛點做呢？就將你條蛇仔仔就篤落嗰個雞包仔嗰度，然後咧就不停咁樣抽插，抽插到一個時候，即係幾耐啊？一般男人五至七分鐘到啦。跟然後咧， 老豆有兩個鐘。 跟住咧， 想打俾佢。 跟住然後咧，你嗰、那個跟住你咧就會突然間內心就有一陣悸動，跟住然後咧就會有一啲嘢喺你身體裏面排出嚟，咁然後個小朋友就你就將種子就散播咗喺個雞包仔入邊，然後咧就會有小朋友啊，你講完咁樣啊，條友都做過你咪知啦，係咪？所以你有啲嘢你大個就會知。我細個都好好奇，究竟女人下邊有兩個窿定三個窿定四個窿咧？ 你密窿 啊！咁然 後我而家發覺香港啲女密窿嘅，見到錢咪開。 不過 你塞只500蚊落個口度，佢自然開噶。 即係咧呢樣嘢其實好痛苦嘅，點解咧？你喺個其實咧喺學識裏邊咧，學嘢裏邊咧，其實我哋好多時係其實我哋冇辦法學到嘢嘅。 啱， 我即係你譬如有時想經過啲分享會啊，或者留意聽下人哋嘅經驗啊咁樣。 冇用 嘅， 學唔到。 咁你有時咧去知道人哋嗰啲外國嗰啲人有幾偉，即係嗰啲咩人哋嗰啲革命烈士如何偉大，如何偉大啊？而家嗰啲咩艾美美如何威，如何犀利啊？喂，你唔得㗎。 啱， 因為你喺香港。 我舉一個例子啊。香港咧以前好中意搞一啲嘅咩咧，揾啲吉他佬過嚟咧就搞一啲嘅叫 workshop 嘅嘢。我話俾大家聽，你嘥好撚多錢，你嘥好多資源去聽都冇撚用。玩音樂，人哋話俾你聽點玩，你只會係人哋嘅影子，或者個編擦出嚟，你真係好撚勁啦。佢捉住你隻手教上埋你身，你都淨係識彈嗰啲嘢音樂。是需要你用個心去揣摩功夫，不是話俾你聽哦。我打呢一锤叫直锤，之後一個拋锤、邊锤，來來去去功夫得兩種嘢，直锤、勾锤，來來去去都係得呢兩樣。你點可以運用到佢係千锤百炼？點樣樣可以冇咗一啲嘅廢招？點樣樣可以令到你成為一個高手？就係、是、要你攞個心出嚟。 系啦，即系 同埋要你不断去实践。 以前有首旧诗咧，不过其实咧好得意啊。我哋咁样倾咧，其实咧我哋未录音之前，我都提出我同阿九护士讲咗个观点。我哋好难咧去讲得清楚呢件事嘅，因为其实我哋都仲有好多疑惑。 你听我讲，宫本武藏佢已经讲过，人生或者一个武术就好似我哋渡海去到彼岸一样，当中我冇嘢可以讲到俾你听，你需要嘅。是你曾經試過這個彼岸渡海彼岸的感受，那你就會知道我說什麼。 所以其實呢追求學問呢，你想想那種過程是多麼孤獨。 是 即是呢，我以前看過一個禪師呢，有一句詩呢，他就這麼說的，他說我有呢明珠一顆，原本呢就可以久被凡塵封鎖，如今沉浸江身，照遍萬家燈火。我睇完嘅時候咧，呢首詩本來其實真係好粗嘅詩嚟嘅，其實即係，但係之後我收埋咗一粒珠咁樣，屌而家污糟邋遢嘅。但係咧，終於有一日咧，佢咧終於係洗乾咗面頭嗰陣塵嘅時候咧，咁咧佢就可以射得好遠，佢光芒好四射咁樣。我就喺度諗啊，一個人可以光芒四射咧，其實就要經過沉浸光身，要去到沉浸光身，你諗下嗰個經歷係幾咁痛苦。 等於我哋頭先講心中一團火。你要實現那團火，等於我玩吉他，是一件很沒有樂趣的事。有很多人覺得玩音樂很型，我告訴大家聽，玩音樂的付出是很沒有樂趣。你可能練四個巴或者八個巴，你是坐在那裡不斷地練，是練一個月、兩個月，甚至是一年、兩年，都是練那四個巴。 即或者這樣說，即你彈吉他呢，你有時彈完那八個巴呢，你有時都可以 solo 自己兩三句樣嘛。但是呢有一種樂器呢就唔得嘅，但係咧，你係會分到高手同低手嘅，就係鼓。 系， 我觉得好神奇啊呢样嘢， 系得一个节两个节奏， 咚 咚同埋停顿， 系咯， 佢系有声同埋停顿。 哇，我就觉得呢个乐器咧，真系系比较接近呢、這个。 我哋讲唔好讲鼓啊，敲击，敲击系一种好难玩嘅乐器嚟噶。敲击乐系需要天分，唔系需要苦练啊。敲击乐冇苦练，你有冇天分就决定你玩唔玩到敲击乐。有好多人摆好多心机喺敲击上边，但系佢冇天分，你永远就玩唔到敲击乐。 因为我觉得好神奇啊，点解咧？嗰、那个人咧，佢只系掌，即系咧，佢系掌握一啲咁枯燥嘅嘢。其实真系学你话斋，得两味嘢嘅啫。嗱、啊，你音乐唔同喎、哦，你音乐。高幾個巴， 有 key 有 你一高幾個巴，你好似震撼咗咁樣啦喎， 有高幾多 key， 有低幾多 key， 係咯。咁然後，但係你鼓咧就冇 噶， 冇高冇低，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 即係總之係停同埋有停。 但係咧，有時咧睇嗰啲咩鬼太鼓座啊， 唉，我介紹一對日本嘅組合俾大家聽，藝能山城組，大家上網打藝能山城組喺 YouTube 裏邊睇，一班嘅師奶，一班嘅阿叔，佢喺敲擊裏邊。佢玩得出一種嘅出神入化，嗰、 嗯、 種比鬼鼓太比鬼太鼓座更勝一百萬倍嘅精神嘅磨練，嗯、就係、是、喺當中出嚟。 係咯，即係喺打鼓裏邊咧，你竟然感受到有一種精神嘅力量喺入邊咧。係係係。嗰種咧係我作為一個普通人咧，我係好難領略嘅。即係點解喺一個咁簡單嘅節奏裏邊，你會感覺到裏邊有威力， 係 有精神。有一種你係覺得有一種好堅強嘅精神， 穿透力， 有一種好堅硬嘅精神咧喺裏邊，而嗰種堅硬嘅精神你係唔敢去觸摸佢。係係 係，因為樂器係一種好得意嘅嘢嚟嘅，你需要好長時間嘅訓練，好有天分，好你要犧牲好多，你先可以練到。真係同打功夫一樣，千錘百煉，你先可以有咁嘅。 所以你頭先俾我睇咧，有兩個叫埋咩吉兄弟啊？ 哦，吉田兄弟。 吉田兄弟玩嗰三弦咧，我就喺度諗三弦咧，其實真係其實都幾悶嘅呢、這個。 係三弦琴好悶嘅。 係啊，佢兩個人玩係玩一種咩咧？佢兩個人係玩一種合拍感。 係。 佢唔係好聽啊。 係。 但係佢裏邊咧透出一種精神嘅味道出嚟。 係。 即係咧，有時有啲音樂咧，佢本身好優美，譬如話你聽莫扎特、貝多芬咁樣。佢個音樂本身就已經夠曬優美啦， 嚇 你 係你 好你好鋭意嘅，但係咧超越咗呢一種所謂話你係咪 唔使啦，就咁停諗咗， 即係咧 費撚事聽， 係咪老婆啊？ 唔 係，即係咧除咗呢種鋭意之外咧，裏邊咧仲可以有一種精神嘅感覺裏邊咧，越簡單樂器越有呢種感覺， 係係係，好難玩㗎，尤其你頭先講敲擊， 所以你話明道啊。即係咧，明道咧呢、這個過程咧，要經過沉浸乾身，然後咧，仲要將你之前學過嘅嘢咧 拋諸腦後。 拋諸腦後。 等於我哋人生一樣啫嘛，我哋人生好難明道理嘅。通常有嗱啊，那個叫做查小欣講過一段説話，我好希望同十八歲嘅人談戀愛，同三十八歲被三十八歲嘅人愛，俾。同四十八歲嘅人談人生，佢哋係好，因為查先生寫過一段咁嘅説話。十八歲嘅人俾你好激情，三十八歲嘅人愛你，我諗嗰個男性係俾到好多温暖你。同四十八歲或者五十八歲嘅人談人生，佢係俾到好多智慧你。但我哋好失落，就我哋要經歷好多嘅錯誤，好多嘅拋棄，我哋經歷過好多嘅痛苦，先可以有一個明道。我哋嘅人 同埋好變態啊！你諗下咧，就算咧人同人之間嘅智慧咧，其實好難轉讓嘅。係。即係咧有時我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咧、 有冇教啲靚妹屌屎忽啊？ 如果有嘅都好啦。即係你譬如話好簡單嘅技術，譬如我教執相咁樣。 係。 教好單嘅技術，啊，你點樣將粒物空走咗？你點樣去增加呢張？相嘅層次感，點樣喺個平面裏面表現更多嘅立體感？嚇，點樣咧去令到吸引你觀眾眼睛？其實好簡單。點樣開始執呢張相？你用咩角度去審視佢咧？你喺裏面睇出到啲咩問題咧？呢個部分係最困難的。 教唔到嘅呢啲。 教唔到嘅，即係咧你發現咧有啲人咧，可能佢個涵養係比較好嘅，佢會睇得多啲。係。啲人咧，但係咧普遍嘅人咧，只會講啊，佢大細超咯。大細超會唔會係佢嘅優點嚟嘅咧？ 或者係最靚嘅一部分。 佢皮膚唔夠滑咯。 人類係咪咁嘅咧？即係咧喺每一個挑戰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都回應唔到嘅。然後我就後經過咁長時間，我就發現原來有啲嘢，如果佢嘅心境未係去到嗰度嘅時候咧，係學習唔到嘅。所以咧，茶小姐咧，佢諗住同一個48歲嘅人去談人生嘅時候咧，佢可能不會感受到佢人生好枯燥、好消極，或者佢根本佢明白咗一啲嘢，而你係明唔到嘅。 係， 呢個就係距離。 我舉一個。舉一樣嘢俾大家聽，畫畫最難畫嘅唔係抽象畫，唔係任何嘅顏色畫，唔係乜畫物畫，最難畫嘅係中國嘅水墨畫。佢得兩種顏色嘅啫，黑色同白色。你點樣去留白？點樣去用黑色表達一個嘅畫面？呢樣先係最難，明度就係一樣。我哋生命裏面，我哋好難去到話俾你聽條路點樣行。或者怎樣樣會有缺失，但是要明白這個道理，你可能要放失很多東西，缺失很多東西，要拋棄很多東西。我們錄這個節目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希望大家明白， 我們自己都在裡面都明白東東東西的，就是那種真的很恐怖的，就是我跟大家說，如果我是告訴不了你我的經驗，或者我告訴你其實你是不義者的， 不是，你聽我說吧，順哥，低手，有些人學鋼琴他學一些很低手的鋼琴，很容易的嘛，我教你這個 key， 這個彈這個，這個彈這個，捉住你手教，你一定彈到一個樂章出來。但是你怎麼可以成為一個鋼琴家，或者成為一個吉他英雄，就是人家不用捉住你的手彈這幾粒音嘛。人家不是要這樣，是要彈到自己的 style， 彈到一些東西是人家玩不到的。那些就是明道。 我想首先第一個部分彈鋼琴就是，首先你就是跟著份譜來彈，跟下之後呢你就蓋埋份譜來彈，即然後蓋埋份譜的時候呢你就開始改變那份譜來彈， 之後就用個心去彈， 最尾就是用個心去做，即是用個心是指你其實人生為什麼藝術為什麼會這麼精彩呢？因為藝術一定會結合那個藝術家本身自己人生去講這個故事。唉，這個什麼東西等等先。 咁鋼琴佢你同玩音樂一樣，你嗰、那個要用心去彈出嚟，就係武功最圓潤或者係最深層嗰樣嘢。我哋嘅招式唔係話龍形就係、是、龍形，學形就係學形，混為一體，所有嘢就係嗰一刻爆發出嚟。係 咯，我覺得即係你如果你係對某一個學問有興趣，咁然後到你去。明白呢樣嘢，你又好運嘅話咧，你行嘅路比人短一啲啦。 啊，但係好少啊，好少。 咁然後，如果你譬如好似我咁樣，我30歲，我對攝影嘅理解咧，真係同我以前10多歲咧 兩回事啦、啊。屌，以前會問人噶嘛？喂，光圈法門點用咧？或者點拼埋一齊咧？或者 即係去到 咩光圈咩法門咧？ 我而家我真正嘅問題就係，我有時候會問，我有一次我去問一個專搞行為心理學嘅朋友。啊，點樣可以控制一個人呢？啊、即係點樣可以借住說話咧，去令到那個人咧去代入你圈套咧咁樣？但係最尾其實同催眠一樣，其實冇得學。你必須要係佢，佢話俾你聽咧。有啲人佢講兩句說話，我諗你見我大佬都知啦。有啲人雀仔都氹到落嚟嘅。係咯，有啲人你佢就係冇呢個能力。呢種係一種能力嚟嘅。 等於有人問我一次，喂阿九護士，你可唔可以教我影相？我直頭同佢講，影相唔使學。佢屌你老味唔撚係啊！影相唔使學。我話有冇聽過一個攝影，我好中意嘅攝影人叫Teddy Richardson， 係咪Teddy Richardson？ Teddy Richardson。 Teddy Richardson 係我好中意嘅一個人，佢影相唔使學㗎。但係人哋影到啲嘢，你影唔影到？ 佢呢個人真係精彩到不得了。 係佢影啲相你唔使學㗎，唔需要咩光圈快門，唔需要啊。影相 傻瓜機啫嘛。 係啊，用傻瓜機亦都影啲相好粗，使乜學啫？你要學就一定你係渣嘢啦。 同埋佢個，但係佢攞張攝影，其實咧一個學問裏面咧，佢係有好廣闊嘅。譬如話，我就係講攝影為例，佢有佢技術嘅部分。係。你技術把握得好好啦，你可以做一啲，你可以做一啲好精緻嘅藝術品，或者係工藝品。 係。 Terry Shippen 佢唔係做工藝品，佢掌握咗咧攝影嘅另外一邊，就係咧去 capture。 佢 capture 一個人嘅靈魂。 靈魂。咁但係以前好多大師，譬如話好出名 Richard Avedon 啦，佢都係 capture 人嘅靈魂。佢比Terry 咧，佢更加能夠 capture 咗個靈魂。 但阿 Terry 點解佢會成功，係佢喺當中佢少咗一份嚴肅嘅感覺。而嗰種嚴肅嘅感覺咧，係令到佢嗰個對象咧，佢又用一種唔嚴肅嘅態度去對付呢件事。咁成張相嗰種氣氛係開朗咗。咁係咁，佢就影到以前嘅攝影師影唔到嘅嘢咯。咁其實嚴格嚟講，佢係別開心面。但係佢係咪好啊？唔係，即係佢係咪一個？佢係咪一個佢係咪一個？佢只係一個爭論嘅人物咯。但我都中意佢嘅作品。 因為有一個人嗰次係問我嘅，哇！我咁影啲相即係影嗰啲 P R 相咧。喂，你覺得咁樣教我，你覺得點影好？我直頭同佢講咗一句説話：呢輯相，你如果抌去一班攝影佬度，我分唔到邊個影。Terry Richardson 嘅相，佢一抌出嚟，我就知道係佢影。P.R. 相好得意，好多人都買一啲好高階嘅相機，佢哋 capture 唔到人嘅靈魂。呢個係我哋明道要去講嘅嘢。 不過阿 Terry Richardson 佢都講嗰句説話嘅，佢話佢影相嘅時候，如果 model 唔得嘅話，佢都好濕滯。 屌，佢個個 model 唔得啦，佢邊個 model 得啊？ 佢㗎， 肥婆又有，屌你老味，古靈精怪又有。 佢揀得好犀利嘅，佢係揀得好勁嘅。 係。 即係當然啦，唔得嗰啲相梗係唔會俾你睇啦。 但係佢啲 model， 我講得同唔得唔係靚同唔靚啊嚇。 係即係想表現到自己， 要表現到自己嗰個靈魂嘅特色。 佢講話唔得咧，就係、指佢個。 佢唔會揀啲好靚或者好靚仔、好靚女嗰啲，即係嗰啲叫咩啊？我哋嗰啲叫酷面啊，即係嗰啲叫好酷嗰啲咧，即係嗰個男仔惡骨又即係瘦凹曬落去啊！ 即 係 嗰啲型人就冇 型人冇份嘅，永遠冇份嘅，因為佢突出唔到人類嘅靈魂。人類嘅靈魂點能夠突出？係因為你有一個嘅缺陷。 係又咁講啦，即係通常咧藝術個發展咧就係、由好寬鬆，然後去到好嚴肅，然後好嚴肅又走去好寬鬆咁，一定係有一個咁嘅波浪期。而呢、這個唔知咧係有啲佢咧，阿 Terry Richardson 呢個人咧，其實佢從做呢個 fashion photographer 之前咧，佢人生係一團糟嘅。佢細個嘅時候，佢老豆咧就係 Bob Richardson。係呢個美國攝影大師啦，最頂尖嘅三個人就係 Hilmer Newton、Richard Avedon 同埋呢個 Bob Richardson， 同埋 Hilmer Newton 三個人。咁佢係 Bob Richardson 個仔，但 Bob Richardson 咧喺佢幾歲嘅時候咧就溝咗 model 咧，掉咗佢老母仔咗去。由佢老母咧，又有一日咧佢打開房門見到佢老母同人哋玩緊 3P 喎，跟住然後佢老母不知冇幾耐咧就撞車，又黐撚咗線。跟住佢幾歲嘅時候咧，即係窮撚到窿咁樣咧，即係走去做埋啲小工咧去揾錢養埋佢老母嘅。佢細個嘅生活咧係慘到不得了嘅。咁佢後來大個嘅時候咧，咁佢就去咗做嗰啲攝影記者啦，即係最低層次嗰啲啦，幫人影下相過日嗰只。咁然後到佢大個嘅時候咧，佢最尾其實所以佢唔係一個唔識影相嘅人，但係佢最尾因為 就將所有識嘅嘢放低咗。 佢係啦，即係忘記啲嘢真係幾緊要。 將你武功秘笈嘅嘢全部抌曬。 跟住然後你去願意去行一條路咧，其實做人咧呢樣嘢好困難，就係離開你嗰個所謂 comfort zone。 咩叫 comfort zone？ 舒服環境 係啦，你要去離開你自己內心安全嗰個地帶。嗰個地帶一定係你覺得 你完全 handle 到嘅。 係，即係你譬如話導師，如果唔喺你自己個壇作法嘅時候，其實得唔得嘅咧？ 啱啊， 係啦。 我舉一個例子，有好多人一啲吉他嘅玩音樂嘅人，成日就話我要即係畫埋。呢樣樂器或者咁嘅配搭，我先玩得出一啲即係真正我自己嘅音樂。嗱，呢個係無可厚非，但係超級嘅大師拿起一支吉他，佢玩出嚟嘅嘢，或者佢攞起一支好爛嘅樂器，佢玩出嚟嘅嘢已經係爐火純青之中嘅爐火純青。 係，即係呢個最好到最後一定係草木枯石嘅。 啱。 不過呢個境界咧。而家講我哋都爭太遠， 同埋人生亦都係一樣，我哋唔係好需要好多好多或者好多物質上嘅嘢，到我哋真係唔明道嘅時候，好簡單嘅生活，我哋可能坐喺度，亦都係好開心咁樣，就係一日啦。 係咯，明道啊，好難咯、啊，希望我哋過多一兩年再討論呢個題目，可能又有更新嘅睇法。 多謝你，鍾哥，拜拜。